欢迎嚟到 My Radio 港珠澳第61集啊！咁今日有我二世祖啦，仲有边个喺度啊？ 有猫姐喺度， 简诺夫喺度。 系咯，咁我哋其实琴晚咧，我哋成班主持咧出咗嚟食饭嘅，咁就喺呢、這个叫雪梨 Inner Vest 嗰度咧食韩烧啊。喂，但系咧我哋今日咧睇新闻咧，有单嘢，其实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噶啦，咁就。呢、這个中国嘅头号通缉犯咧，喺我哋琴晚食嘢嗰附近住嘅，原来系有冇睇过单嘢？ 系我嗰个人点解咧？唐布唔卖嘅，我就觉得好奇怪。鬼佬布就系咁卖喎。 啊，唐布可能唔敢卖，或者收咗水。系啦，喂。喂， 咁个你嗰、那个个你讲嗰个系咩？通缉佢咩噶？即系经济罪犯啊？定政治罪犯 咧？呢、這个就经济罪犯嚟嘅。咁呢个经济罪犯咧就 咪话佢贪污嘛？系咪啊？ 咁就话佢系即系，其实佢唔系好高级嘅啫。睇翻啲资料，佢系呢个河南郑州嘅一间叫做证券公司嘅经理啦。咁就话佢笠咗一大笔钱，跟住之后走咗咁样。系啦，咁就即系佢就即系基本上佢系攞咗客嗰啲钱嚟炒，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基本上攞晒客啲钱，捐匿咗嚟澳洲咁样，系 咯。喂，佢报都话知佢喺 Burwood 呢个区住，咁其实你知喺 Burwood 即系话，其实知唔知个地址喺边度住啊？ 佢有 咩 Eva Street 啊 ？Eva Street 啊，报纸有卖啊 ？FFO Street 系啦。FO Street 咧 ，Burwood 咧就系即系你知 Burwood 有一边系即系啲旧嘅大屋噶嘛，系咪？ 吓 系啦，咁就咪就喺嗰度咯，基本上系即系呢个叫Hume Highway 同埋 Parramatta Road 中间嗰啲嘢咁啦，行到去商场，其实我知边度，系咯，咁样。 哇，咁你未揾到，可唔可以揾到佢？ 系啊，点啊，贾洛夫？ 揾到咁点系咪有花红分先？ 揾到佢咧，我又唔觉得有，即系我唔知澳洲会唔会俾花红啦。因为其实你知而家阿猫姐你讲话而家即系澳洲最近 pass 咗个中国通缉犯印度条例啊嘛，系啊，咁就 过啊，唔过 咩？ 过啊 ，OK。 咩？嗰班左交喺度话唔知会同，因为中国嘅法律同呢度法律唔 compatible 啊嘛。 有啲咁嘅事，咁 你唔知咩？ 唔知啊，冇睇新闻啊，咁都好啊，呢条友都叫做 咁，佢咪好彩咯， 唔使受把，唔使做赖枪声，系咯。但你唔知喎，即系譬如其实即系你话，虽然而家系冇呢个叫做印度条例咁样啦，但系譬如即系如果佢好似阿萧建华咁咧，喺四季酒店住得好好地，突然之间话自愿翻强国，咁都冇计嘅。 咪或者佢埋端端去咗泰国嘅消失，未消失。 泰国而家好恐怖啊！泰国咧，而家咧，即系佢个，即系佢四，即系佢四月头嗰阵咧，泰王即系新呢个泰王咧，就颁咗新嘅政令啦，就严禁泰国人咧同三个叫做即系比较 outspoken 啲嘅学者，唔可以 Facebook 唔可以 follow 佢，又唔可以即系 Instagram 啊，又唔可以睇佢啲著作，又唔可以同佢联络咁咯。如果唔系就坐5年监咯。系而家泰国 哇咁大镬， 而家泰国好恐怖啊！系啊，咁就即系咁即系呢个叫 Mr.G 嘅人啦，咁就匿埋咗喺 Burwood 咁样啦，咁就佢就咩啦？佢就即系原来佢系1964年出世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佢身边嘅人啦，即系就算佢喺澳洲印纸，譬如有见到啲人咧，翻到大陆咧，都会俾呢个公安盘嘅咯，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呢、這个叫你有冇听过？你哋两个有冇听过猎狐行动呢样嘢？ 有系 系啊， 好耐之前，成一年前到嘅，佢就系全世界就系、是即系佢登咗一百个嗰啲，唔系一百个，即系一大堆啦。咁诶，几多头号通缉嘅啦，二号通缉嘅咁。但其实你睇翻嗰啲咧，嗰啲都唔系好咩嘅啫， 唔系好大粒，其实唔系大粒佬嘅， 唔系好大粒啊，就系。 都唔够角鬼正，我觉得佢爆嗰啲，系咯，真系唔够个个点大粒都唔够郭文贵爆嗰单劲，我觉得真系。 郭文贵要捉呢个中国打贪第一人啊嘛，黄岐山啊嘛，系咯。 咁就即系其实呢、這个呢、這个叫做咩？即系总之我而家睇翻份资料咧，就讲话有即系2015年咧呢、這个叫强国嘅猎狐行动咧，咁就列咗呢个 top ten 嘅所谓叫有澳洲身份嘅人诶喺边咧？一个就喺澳洲啦，咁、另外唔系 sorry， 一个就喺 Perth 啦，一个就喺雪梨啦。但系咧，其实咧有几个咧系喺旧年咧自愿回归咗强国噶 ，return 嘅，好正嘅。 唔系佢有办法令到你翻去嘅，佢揾到你啊，有啲亲人喺度，有啲大镬啦。 系啊，即系 有啲嘢可能，佢有啲嘢可能即系点啊？即系有办法令到你自己自愿话翻去。你除非你真系冇咁把柄俾佢揸住嘅啫，咁成日都唔系你走咗过嚟，未必系安全嘅。啊！ 未必系传退到噶嘛，系咯？但 系啊，系啊。 但其实咧，即系呢啲人咧，即系叫全部有呢个叫国际刑警嘅悬红咁啦，全部都系唔系全部都系即系一系羞愧，一系就叫做咩咯？叫做即系攞钱潜逃咁样啦，系啦。咁啊，即系系啦，咁就。等我节目完咗，我 Google 下呢条友住边先，咁得闲揿埋佢钟仔，系啦，咁就 OK， 咁就 OK 啦。呢单嘢讲到呢度啦，咁就即系我哋节目之前咧，咁就讲过火鸡姐呢个传奇人物啦。咁呢个火鸡姐其实是个靓妹嚟嘅啫，但系佢个样成个阿蝉咁嘅。咁佢系 ABC 嘅其中一个叫做系咪话客席主持啊？佢唔算 ABC 正式员工噶嘛？系咪啊？阿猫姐， 佢唔系 ABC 员工，佢唔系，佢系一啲点讲啊 ？part time 噶咋？ 客席主持啦，系咯， 系啦。 咁就即系佢客席主持咧，咁就喺即系佢呢只嘢咧，咁就喺我哋上个礼拜一就 Anzac Day 啦。咁 Anzac Day 基本上系。可以讲话系，即系其实我都知道，即系疯人院啦 ，My Radio 另外一个节目啦，加拿大节目啦，咁就讲呢、這个叫做即系呢个 Vimy Ridge 之翼啊，就系、是、加拿大嘅建国神话咁样啊嘛，即系讲呢个叫做加拿大嘅军队点样好，即系为呢个国家捐躯，咁就死咗好多人，咁就为呢个国家立下汗血功劳咁样啦。咁其实我哋澳洲咧就 Anzac 嘅。咁阿简洛夫咧，其实你知唔知 Anzac 个历史系乜嘢？ 大概少少啦。咁其实第一次大战嘅时候咧，就系呢个嗰阵时系即系主要系第一次大战时，英国同系土耳其咧就系、是、即系打仗啦。咁就唔即系佢就澳洲同纽西兰就喺英联邦国家嘛，咁就派兵啦，就参加就系登陆喺土耳其嗰个 Gallipoli 嗰个地方。咁啊登陆咗之后咧，但系就攻就系即系佢系土耳其嗰啲守军咧，就系居即系佢登陆喺滩头度咯。土耳其守军就喺居高临下同打咯。咁啊就系、是、就即系澳纽兵团系即系失败嘅。咁即系佢哋系即系俾人焗住喺个滩头度。进又唔得，退又冇路咁样咧，打咗八个月，咁咧就死伤惨重，咁咧就系、是、即系澳洲嘅军队就其实个数量嚟讲系即系占英军系最多啦，咁但系澳纽，但系因为个人口嚟计咧系好犀利，嗰时派咗我详细知几多个兵我唔知，但系死咗好似差唔多成八千几个澳洲兵， 差唔多10,000人啊死咗嗰阵时。 加埋紐西蘭人，埋澳紐兵團，加埋紐西蘭1,000人，咁其實數量你相對英軍嚟講都唔係好多，但係因為佢其實佢當時個澳洲人口好少嘅啫嘛， 佢派好比例上派好多人去啊嘛， 即係係咪咁即係全差唔多全國嘅兵派咗可能七八成去嗰度打㗎啦，已經係即係佢少咁、那個比例講死傷係好大嘅嗰時，咁就係點解佢要紀念澳紐？即系点样做呢、這个Anzac Day 呢？点样纪念呢啲咧？咁其实因为嗰时即系澳洲系刚刚系即系独立咗，咁其实咧佢系经过呢场战役咧，确立咗澳洲人嗰、那个即系对国家嗰个认同，那个认同啊！即系话咧，你话你即系个英联邦国，即系佢独立话自己其实系嗰阵时英联邦国家咁，但系你就冇。即系冇喺國際上，即系个地位好低微噶嘛，相对英国嚟讲系嘛，即系你嗰啲呢啲系蛮荒之地，走嚟又手又细咁样， 新国家咁样啫嘛，系啦， 系啦，同埋你冇乜嘢，即系你国际上冇乜人识你嘅啫，你地方又好似好大咁，但系其实一个好 人口少，同埋一个当时系第一次大战嗰时候，系英国即系系一个 英国主导嘅一个主导嘅嘢， 系啦，同埋即系欧洲系中心啦，同埋欧洲嗰时系世界中心啦，系嘛， 系啊， 即系咁样就系你澳洲系个偏远地方，咁但系即系澳洲人好即系好自豪呢场，即系呢场战争系虽然系输咗，但系佢哋系即系牺牲，即系嗰种精神啊，即系佢哋系好即系点啊，即系 为国捐躯。 佢哋 系啦系啦，即系好多事都系嘅，好多事都系嘅。即系你一个国家可能系好松散嘅，但系即系有一场战争令到啲人团结咗咁样，咁呢场战役就令到啲澳洲人好自豪，咁就开始根本就系去纪念呢、這个澳纽，即系呢个 Anzac Day 澳纽兵团日啦，叫做吓。 系啦，咁 系咯， 咁跟住之后，即系其实即系呢个系每年都即系一来就系、是。澳洲的公众假期啦，二来就是其实很多时澳洲很多地方有一样嘢就即其实 Anzac Day 嗰朝会一个叫 Dawn Worship 咁样咯，咁朝头早五点就喺唔同嘅地方做纪念仪式咁样咯，咁其实佢有两场嘅，一个就系朝头早五点，一个就系差唔多傍晚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阿猫姐，你可唔可以讲下呢只火鸡讲啲乜鬼嘢？有冇印象？ 呢只火鸡佢将嗰个 least for least we forget for forget 系嘛？ 系 less we forget 系啊 ，least we forget 嗰个嘢 ，least we forget 嗰个嘢咧就即系好做唔做咗，加埋嗰啲难民嗰啲地区咩 menu 啊，仲有咩咩 Papua 建嗰啲咁嘅嘢， 东帝汶系啦，同埋 Syria 系啦， 跟住咧佢嘅。解释话点解佢会纪念埋呢啲人咧？佢话因为Anzac Day 系打仗，嗰啲人都系 in war， 所以我哋要纪念埋佢。但系佢唔明白你澳洲个价值系即系佢呢个唔系一个打仗嘅问题咧。其实呢件事系纪念嗰、那个即系国家 精神啊， 精神啊，即系佢 嗰个 系啦 个牺牲系啦 系啦，即系佢搞错咗个重点啊！啲人都话佢 咁啊。即系呢单， 佢俾人啡佢就因为佢其实即系 Anzac Day 以前即系其实近年来都已经系褪色咗啊！即系可能早十几廿年前咧，佢哋即系好隆重、好重视一次嘅咩啲老兵， 好多 veteran 死咗啦嘛。而家好多 vet 嗰啲 veteran 即系老兵已经死晒啦嘛。 系啦， 即系以前佢哋好隆重，因为仲有好多老兵喺度噶嘛。 系啊， 而家新一代都唔系太 care 呢样嘢啦，因为佢哋未经历过嗰样嘢嘛。 唔其实唔关啲老兵死唔死，咁你始终都会死嘅。但系问题，佢啲即系嗰啲而家嗰啲系啲即系啲移民嘅左交咧，即系 multicultural 唔想大搞呢啲嘢，觉得会 hurt 到啲土耳其人嘅 feeling 咁样咯，因为太多土耳其人喺呢度。 基本上佢哋冇认识到澳洲嗰种精神啊嘛， 建 即系其实澳洲精神系乜嘢咧？咁其实都好模糊嘅，但系咧就透过呢一个 Anzac Day 呢个纪念日咧，就系发扬个澳洲嗰种即系嗰种精神，即系 mateship 啦，叫做即系其实 mateship 系咩？ 系啦， 即系讲叫一班士兵咁就即系守望相助，有咩一齐顶，咁就一齐团结一致去对抗敌人咁样。呢、這个其实系。澳洲一般人互相叫 mate， 其实都是这样来的嘛，是咯， 是啊， 咁就咁呢只火鸡讲埋啲咁 inappropriate 嘅嘢之后，咁就即系好多，即系一来就系网上同埋好多新闻都真系插佢啦，但系呢个咩？呢个叫做呢、這个 ABC 竟然话呢个叫做咩？即系呢个系主持。讲佢嘅嘢，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咁样咯，系啦，咁啊，即系 Malcolm Turnbull 又俾人问呢件事啦，咁 Malcolm Turnbull 又不置可否咁样啦，即系虽然呢只 喂，你唔知你知唔知咧？阿 Julia Bishop 咧，点解会闹佢咧？因为佢原来佢系你知唔知？我哋 ABC 又出粮俾佢咧，佢又系一个 community 咧，叫做唔知咩 Arab Council 咧，佢有个 post 喺政府度嘅，有钱收嘅， 系啊，佢即系顾问咁样啊嘛。 是啊，跟住啲人咪叫 Julia Bishop 应该炒 Q 过佢咯。 咁你咁，但系卒之都冇嘢啊！而家冇人记得啦。 系咯，啲澳洲鬼蠢真系，唉。 即系，但系呢单嘢系，我谂佢呢单嘢之后咧，佢前一排，跟住之后都，佢之后又出翻嚟喺度呃钱噶啦，系啦。 呃钱咯，条友想呃钱啫嘛，成日都呃钱去旅行宣传嗰本垃圾。 你识咁多左交，其实你有冇啲左交朋友去 defend 佢咧？今次 都有喎、啊，我讲少啊。有左交朋友 defend 佢，佢话觉得我哋除咗纪念战争，咁纪念埋难民有乜问题咁？ 你黐线 嘅，呢两样嘢嚟嘅，黐线嘅难民。 有嗰啲左交咧，即系系咯，嗰啲黐黐地线，好多左交嗰啲都系移民左交咯，即系佢未必系都系西方国家过嚟嘅，但系即系佢唔系喺度出世嗰啲咯，唔系喺度 educate 嗰啲咯，喺度 educate 嗰啲好少会即系支持佢，我唔知点解。 啊！迟啲发电嘅真系，唉！但系即系呢单嘢都应该冇乜人记得噶啦，之后系咯，咁就 好快就忘记噶啦。 系啊，即系讲起啲咁嘅死人，你有冇睇有单新闻咧？今日咧，今日咧有个叫做今日有个Arab 嘅叫 Rabbi 咁啦，即系唔知系咪 Rabbi 定咩咧？总之有个回教嘅。啲叫社區領袖咁樣啦，喺佢 Snapchat 嗰度咧，佢喺機場喺度及女，即係喺度話條女冇戴 bra 咁樣咯，黐線嘅，有冇睇？ 咁變態， 係咪好撚？ 我冇睇嗰單嘢， 好撚黐線啊！真係，即係仲要係俾人，佢係俾人social media 挖咗出嚟之後咁，我唔知記者揾咗佢訪問未啦，但係即係好變態， 好撚變態喎，真係。听你咁讲真系好变态 咯，高登啲人咁样咯，变咗系啦，咁就即系讲起呢个回 开个高登， 讲起呢个回狗嘅閪行啦，即系你知边个 Mark Levin 啊？俾原本系一个电视台主持嚟，佢俾人炒咗，跟住之后咧， 哦我知 Outsider 嗰个 Outsider 系啊，咁就佢而佢而家就。佢而家咧咁樣每日咧就即系唔系每日嘅，每個禮拜就拍啲片上網咁樣啦。咁其實佢嘅取向係比較偏右嘅，係啦。咁就跟住之後咁佢做嗰啲咩咧？咁佢就去 Fairfield 啦。咁其實 Fairfield 係我哋上幾集講過一個地方咧，就係嗰啲即係收係咪一年收18000個難民跟住之後搞到呢個治安超級差嗰個區啦，咁就阿 Mark Levin 咧，去咗 Fairfield 嗰度，咁就喺條街度行，咁佢就訪問即係啲途人話：，你識唔識英文嘅？你識唔識英文嘅？跟住有90%都唔撚識嘅咯，係啦， 好卡嘅嗰段嘢，我有睇喎， 你有睇啊？ 超好笑啊！超好笑啊！系啊， 咁其实即系 Mark Levin 咧，其实 Mark Levin 想讲咩咧？就话呢个叫做即系 multiculturalism 喺澳洲根本就 not happening 咯，因为个个都即系自己匿埋喺自己嘅叫呢咁嘅呢咁嘅唐人区啊、越南老区啊、中东老区咁样咯，系啊，咁就佢又话唔 work， 但系佢系啦，佢又俾啲左交话佢 racist 啊，咁就唔识点评系啦。 左交乜都系 racist 噶啦，你听左交即系死得人多真系。 系啊，咁就即系系啦，咁唔知唔系好知点讲呢单嘢，但系即系如果喺澳洲嘅听众咁，其实睇下无妨嘅系啦，咁就。点啊？你仲有咩想讲啊？你唔系好多嘢爆嘅咩，猫姐？ 爆？你想我爆啲咩？ 咩啊？你不如咩啊？爆下交学费啊！ 哦，系呢排顶佢个肺啊！交学费，学费又加价咯，出年会加25%。 点解要加25%咧？其实 因为政府减少资助啊嘛，出年开始 呢个 cut funding 啊， 系咯，咁就即系其实系 仆街政府 cut funding 啊，系啊。 系啦，咁就即系讲话呢个叫嚟紧五月会出呢个新嘅 budget 啦，咁呢个新嘅 budget 就会 cut 呢个叫大学要 cut 呢个大学 funding 咯，系啦，咁就其实猫姐，其实你知唔知澳洲又系咪其实即系你所知啦，未必有数据啦，系咪好多人会借钱读书咁样嘅？ 系啊，仲系借钱读书，同埋咧，而家开始咧还学费个额又要改。而家你知唔知要赚？你赚到59000个 level 咧，先要还学费噶嘛？ 系啊。 跟住佢话佢想政府而家想降到50000蚊。 52000系啦，唔系 唔系我佢话 五万蚊， 五 万啊，再降低啲啊，系佢冇钱啊而家， 咁死咯，咁即系跌 你咩？ 跌啲友仔点教租啊？ 咁你死你事咯，搵多啲强个学生嚟咯，冇所谓噶。 系咯，咁就即系 你唔读佢哋都冇问题噶，系咪先？大把强过人哋啦。 呢个 budget 咧，咁就即系讲话除咗呢个叫做呢、這个叫做除咗呢个学费会加劲多之外啦，咁呢个叫做 student opo 咧就会冇啦，系啦，同埋呢个 centering support 咧又会 cut 啦，系啦。 啊 ，student opo 冇啊 ，student opo 冇啊，系啊 ，what's 嘅 咁大镬 ？student opo 系点样嘅？你可唔可以讲下？我唔知啊 ，student opo 咪会平啲咯，搭车半价嘛， 搭车半价，跟住之后又系八成之后免费， 系啊。 我仆街， 喂，冇好大镬噶，咁啲友你又叫佢唔好住咁近 city， 你又咁样减佢个车费，叫佢咩？即系叫人哋唔好读 UTS， 唔好读 Uni New South Wales， 想去 Uni U 乌龙港呢度啊？ 唔系，但系 U 乌龙港嗰啲其实都要俾租噶，仆街， 咁啊仆街噶咯，点搞啊？喂， 咁啊个个做 trade 咯， 定系做咩？Sugar Daddy 嗰啲系咪？上次一集我哋咪讲 咩 ？Sugar Daddy 都要有钱先做到噶、啊，大佬。 唔系啊，即系搵 做鸡。女做鸡 做书家妈， 猫姐，我想问问佢，你加学费度咧，譬如佢系 local 加25%啦，咁海外生嗰啲咧， 海外生 系咪普通人一样照加，定系唔加？ 海外生都加，好似仲加多啲添。 海外生咁佢就佢、 啊、 基本上佢咧呢个计划咧就系、是、会一加加两年噶啦，系啦。因为呢个叫做即系，同埋讲紧咧，原来咧呢个叫做 E4 degree 咧嚟紧咧会去到75,000一年，系咯，几正，真系。咁佢 多啲援交咯，你 系 咁要多啲援交先搞掂咯。 顶唔系啊，你讲错咗啦，猫姐，42,000要开始还钱啊，仆街啦！ 42,000添啊，而家仲讲喺度吓。 系啊，仆街啊，今次真系。 话要换多几次胶先得咯，系嘛？啲人， 我 好似美国咁啊，迟啲咪啲大学生要 唔系啊？ 前嗰排加州先示威啦，又系加学费啊嘛， 系啦， 加州啊，美国加州系加学费。咁其实而家我即系发觉你好多国家唔系净系澳洲好多，即系美国都系咁样，开始削即系削减呢个啲教育。其实即系喺西方国家大学。系咯，差唔多变系个基本，差唔多已经系个基本教育咁噶啦。大学生周街都系噶啦嘛。 唔系，其实你而家你我其实我觉得呢样有 ridiculous。咁点解咧？即系你哋都知而家即系政府又话要 STEM 有成咁样啦，即系呢个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咁样啦。喂，咁呢啲嘢你唔读大学系唔会识噶，系咪先？你起码都要 bachelor， 咁佢而家咪 four by seven 咯，所以未谂住。 你起码都要 bachelor 啦，系嘛？ 佢就系话 four by seven 啊嘛，唔使 train 噶嘛，你都自己 po 个 news 出嚟啦。 咩？我 po 咗咩 news 出嚟？ 即系话直情嗰啲公司都想唔使 train 人，直情喺海外请咪算咯。 不知所谓系啦，咁就即系总之系交咗呢啲，即系。交咗，即系2018年开始咧，即系其实讲出年咧，你呢个叫做读 humanities 咧就20,400一年，读 nursing 咧就27,800一年，跟住之后读 science 咧就29,100一年，读 medicine 啊72,000一年，读 teaching 啊28,000咁样，系啦。 哇死啦！真系未毕业已经周身债噶啦。 喂，其实好黐线，即系讲紧譬如。加拿大都是10,000+一年啫嘛，屌，黐捻线嘅呢位。 喂，咁咪即系逼啲人喺欧洲读，欧洲平好多。 欧洲、德国有啲免费啊嘛，系咯。 免费就少啲，而家但系即系学费真系好平咯，欧洲啲学费。我之前睇过系啊。 欧洲咁佢咩啊嘛？佢政府 subsidize 得多啊嘛。 系啊，咪欧洲其实德国咧有两种学校嘅，有啲学校系昆海外生嗰啲，收到好乸贵嘅。即系如果你即系要读德国嘅学校，千祈唔好读嗰啲 agent 介绍啊，或者嗰啲即系专收海外人士嗰啲咯，全部都系嗰啲唔系当地人嗰啲咧，好贵噶啲学费。 系啊， 系啊，嗰啲搵 Q 笨柒嘅，即系嗰啲如果你德国咧讲亲英文嗰啲学校就摆明系呃外国人嘅，同埋啲质素系差啲嘅。 咁好多私立大学嘅嗰度。 即系你如果你啲好学校，你要啲好学校一定要识讲德文噶。 嗯哼，嗯。咁即系其实而家系咩嘅啫？佢假动作整个即系 cut 四五七，但系其实 FTA 嗰啲系例外噶嘛，系咯。咁跟住之后就又加呢啲，咁其实系咪即系会将即系将澳洲嘅本地人咧，好似即系好似东南亚化咁样咯？即系本地人就喺啲 resort 度做捧餐啊，咁等你班大帝嚟到做，即系你帮你搣提子咁样。你觉得系咪咁？ 都有啲咁嘅感觉，唔系讲笑。 咁我唔系讲笑啊！屌，即系你本地人一来就即系 OK， 唔好讲啲友仔根本就懒同埋唔中意读书，中意做中即系中意体力劳动咁样，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啦。你而家系想读嗰啲都 lock out 冇得读，系啊， 系啊，你想读佢都唔俾你读。 同埋你而家其实你经济下行紧，咁你仲要加呢啲，咁佢系咪？佢系咪谂住一嘢核爆整死自爆算咧？系咯， 自爆算啦，诶都唔使你投，啲人投唔投票啊？食咗中国食咗国货啲钱先算啦。 系啊，咁就 系啊，佢都谂住可能食埋呢一笔都冇噶啦，咁啊嗱嗱声食咗佢先，话知你啲人交唔到啦。 系咯， 点解咁听部吹都傻啦？系啊， 即系除咗呢个交学费之外咧，咁就仲有加电费喎。加 喂，电费都交好乸你喎，平均一年加400蚊喎。 咩？你边间电公司定系 gas 公司 ？AGL。 我用 Energy Australia 咯。 你觉唔觉得今年你 Q1 张单好贵啊？ 其实我冇乜点留意。 What the fuck？ 佢。唔系佢就话系咩啊嘛？佢就话因为呢个叫做即系佢而家就系话因为嗰啲嗰啲叫做 East Coast supplier 就 export 晒啲嘢啊嘛，系咯，咁就令到本地 所以 贵。 Colin Hanson 宝莲姐今日咪出嚟踢爆咯，有冇睇啊？ 冇睇啊！佢踢爆啲乜嘢？ 早宝莲姐踢爆话点解啲 gas 咁贵？就系咧嗰啲油咧出口又唔交税，即系嗰啲大公司咧用嗰啲。用啲 offshore company 啊，用嗰啲即系 transfer price 啊，就唔交税啊嘛 ，tax avoidance 啊嘛，合法地。跟住咧，仲有就系、是、即系点解佢哋啲 price 咁平？跟住阿宝莲姐话，真系要 check 下嗰啲政府同我点解会俾佢哋咁样，即系喺我哋度 export， 跟住买得咁平。 系啊， 系啊，宝莲姐话要踢爆嘛，要 queer 要去国会度。问政府嘛，即系几似玉文啊！我觉得玉文晒呢啲， 即系 export 啊平，跟住之后我哋本地买啊贵， 系啦。 咁 跟住仲要系嗰啲人 export 之后唔交税， 系啊， 之下先扑街嘛！即系佢攞咗你啲资源，跟住又唔交税，或者喺度劲交得少。 嗯 ，OK， 系啊，咁啊。 系 咯，咁啊嚟紧电费都贵噶啦，即系你跟住有啲人话转太阳能啊嘛，系咪啊？ 咩啊？唔系啊，琴晚 太阳能其实好多问题噶、啊。 琴晚有人话要转太阳能啊嘛，系咯， 系咯。 我唔知道有咩问题咧？你觉得？我其实我觉得 OK 嘅，不如你讲下，你觉得有咩问题？ 咁如果你冇阳光咁点啊？嗰排譬如冬天咁，你冇咩阳光，或成个礼拜落雨咁点啊？ 屌会储，佢可以储到两个礼拜噶嘛？ 唔系佢太阳能佢唔系100%全转晒噶嘛？好似德国咁样咧，佢都系。但佢係全球裏面太陽能個佔嘅比例係好高，咁但係即係你用少咗即係 rely on 呢個傳統嘅 慳咗電 啊嘛， 係啦，因為有 係啦， 因為有啲 佢唔係百分之百取代嘅， 佢有啲時候係會用太陽能嚟發電噶嘛，只不過係即係佢 set 邊樣嘢 kick in 先啫嘛，係啦，你儲到電咪燒太陽能先咯。 Okay. 其實澳洲係有條件咁做嘅，但係可能你即係可能。初期嗰個投入係會貴咯，但你冇人即係冇政府冇去推動咁啊！即係如果你譬如你財團做或者成咧，你係唔會有即係唔會有做生意財團，你可能投入好多，但你個回本可能要好耐噶嘛？呢、這個問題，所以一定要如果你轉太陽能呢啲咁嘅嘢，一定要有政府嘅政策去配合噶嘛。啊！即本身政府要有咁嘅即係有咁嘅 intention 去做先得嘅。如果你呢個政府冇即係唔 政府 睇長遠睇短線嘅話咧， 政府冇 intention 啊。政府根本冇 intention， 政府边 intention？ 嗰阵 政府有啲 intention 买国， 唔系、 政府有 intention， Elon Musk 其实嗰阵咪讲紧佢，你记唔记得两个礼拜之前咧？其实 Elon Musk 咧最近咧，我上个礼拜想讲呢单花边新闻嘅 Elon Musk 咧就食咗阿 Johnny Depp， 你知 Johnny Depp 之前个 系 Johnny Depp 条女系啊， 佢着咗佢旧着佢旧鞋，唔系佢条女嚟嘅旧鞋嚟嘅，系啦。咁就即系 Johnny Depp 之前打到佢扑街，唔系佢前妻 ，sorry 啊，我柒咗 ，sorry 啊，佢前妻啊，系啊， 即系总之食系啊，咁跟住之后 Elon Musk 咧，咁咧就咧喺 Instagram 咧，同埋呢条女咧就分别咧，即系 upload 嗰张相啊 ，Elon Musk 块面咧就有佢个唇印嘅，系啦，咁就即系呢度啲娱记好 high 咁样啦，即系话诶做乜嚟呢个叫做 Gold Coast 嚟旅行咁样啦，咁其实咧个女仔咧就拍紧套新片，咁啱就喺 Gold Coast 取景，咁 Elon Musk 咧就落咗嚟，系啦，咁就叫探班又好啦，咁其实即系点解其实话政府其实要 take 一个好大嘅 initiative 啦，嗰阵基本上 Elon Musk 已经系 Twitter 外交咁样就讲话，如果我可以用三个月时间嚟 solve 到呢个叫做，你知嗰阵South Australia 系咁因为呢个叫做打风落雨，跟住之后佢啲咁嘅 wind 啊嗰啲嘢全部系閪晒啊嘛，你记唔记得呢单嘢啊？你两个？ 系咯， 咁跟住之后 Elon Musk 咧就话：哦，我其实咧，我哋 Tesla 咧已经有 solution 啦，可以帮你解决呢样嘢噶啦。咁就其实佢冇具体讲啲咩，但系佢就即系觉得，譬如佢可以同阿 Malcolm Turnbull 就即系叫 pitch 到讲下有咩可能性嘅话，咁就即系就可以三个月内搞掂。如果咪就圆紧奉还啊嘛。咁即系其实 Malcolm Turnbull 咧就好叫。点讲咧，即系好应酬咁样同佢通过一次电话，之后都冇 follow up 啦，系啦，咁就即系基本上政府就冇心情去搞。但系咧，好得意就系咧 ，Elon Musk 咧就喺 Go Coast 度探完女朋友之后咧，佢反而去呢个强国咧见咗阿李克强。咁佢见李克强做咩咧？佢见李克强咧就话佢有意喺中国咁就投资。嚟开厂，佢做一来就系做头先我哋所讲嘅太阳能板啦，呢个系 Tesla 其中一样嘢啦。第二就系喺中国设厂，咁就整车嘅。咁其实即系 Tesla 其实而家喺中国，佢基本上佢啲车都喺美国，喺其实三藩市做嘅。上次我同简诺夫都即系经过一条公路，其实就喺就是、Tesla 嘅厂嗰度咁样嘅。咁其实即系 Tesla 上个礼拜一来就系佢终于就即系。话就即系肯向外公布讲佢即系而家其实整紧一啲叫做全电动嘅拖头啊！咁你其实你中国譬如有全电动嘅拖头咁好正噶嘛？屌你又话要唔可以烧煤，又唔可以呢个叫咁多，即系又要遵守呢个京都协定咁样，俾人屌到反艇。咁譬如你嗰啲咁嘅死人货柜车全部系用电嘅话，咁其实系大事，即系大生意嚟嘅。对于阿 Elon 嚟讲，系咯，就系咁啦。咁你咁其实即系你话澳洲政府系咪有责任？即系或者其实应该系即系你又话要推行呢啲咁嘅嘢，而令到呢啲咁嘅叫死人 energy supplier 唔好赚咁多钱咧？咁你人哋 offer 俾嘢俾你，你唔捻剔，咁你又有班人喺度赚钱，咁你话啲 lobby 系咪好成功咧？我觉得好捻成功咯， 好捻成功啊！呢度根本就啲而家就系俾啲 lobbyist 搞死啫嘛，我当澳洲系。 你其实你 lobbyist 搞死你好多好多嘢反映到嘅，一来就系嗰啲即系 lobby politician， 唔系头先我哋讲即系我哋成其实我屌其实屌而家基本上系我哋而家偏离咗我哋要讲嘅嘢，不过是但啦，爆咗 set 佢啦，即系 OK 嗱，你 lobbyist 你啲回狗够多 lobbyist 啦，即系你成班友要为要争取，即系左交嘅叫做呢、這个叫做 victimize 自己，令到自己系受害者咁样，嗰度而家就 lobbyist 啦。咁你知其他即系有美国佬 lobbyist 啦，但系美国佬 lobbyist 已经系即系连阿大老细自己都冲出嚟话 ，OK， 我想攞你个deal，如果唔系完咁都唔理佢。强国 lobbyist 多啦，你知每次即系其实North Shore 嗰啲叫商会有咩嘅无啦啦 Malcolm Turnbull 喺 Sydney 出现噶嘛，即系咁多地方你唔去，你做乜成日喺 Sydney 咧？即系 Queensland 之前 Queensland 之前系咪水浸啊？你话 系啊 ，Queensland 水浸佢唔理。 Queensland 水浸你又唔理，跟住之后其实你讲紧系你唔好话咧，你嗰次Melbourne 啊个癫佬揸车撞死小朋友，佢系咪佢有冇落 Melbourne 啊？嗰次 冇啊， 冇啊， 所以都傻，你死你事啊！ 系啊，跟住之后你讲紧系其实你好多嘢佢唔去嘅，净喺 Sydney 同埋喺佢 Melbourne 都少去嘅，净喺 Sydney 同埋 佢成日，我觉得佢成日震英哥咁咯。 成咩成成个六八九咁。 系咯，好似啊佢，其实啊呢、這个 Malcolm Turnbull。 但系咩？即系啲人六八九可以做咩？做大湾区区长喎、啊，而家睇嚟。 咁 Malcolm Turnbull 未而家未大澳区区长咯、 啊。大澳区。 大澳洲区区长咯， 唔系，但系即系呢个 佢都唔知几开心啊，几开心做呢个咩特澳洲特区首长而家。 咁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叫佢而家基本上佢喺挽或挽救紧已死嘅民望啦，同埋嗱 OK 嗱咁就讲话你有冇收到咩风话呢个 budget 咧会讲话点样应对呢个叫做房屋问题啊？你有冇留意呢样嘢？佢话而家可以 pretax 起多啲楼咯，赚多啲 stamp duty 咯，呢个咪佢嘅政策咯。 唔系啊，佢话而家可以咩？我俾啲僆仔 pretax salary sacrifice 嘅卖楼，呢个今日吹出嚟， 系咪真噶？即系炒贵啲。 我唔知系咪啦，但系即系 我一加息就扑街噶你啊！ 唔系 都已经 唔系，但系你唔好理。啲僆仔會 buy 喎，你睇嗰啲即係你之前我哋咪話 Murphy 喺我唔知 Murphy 定咩 ，Murphy 喺Olympic Park， 即係你知 Olympic Park 有幾棟 office building 噶嘛，即係 CBA 嗰啲，嗰度後面佢起幾等嗰啲手字嗰啲嘢嘛，真係啲鬼仔覺得好正喎，真係 嗰啲垃圾 apartment 啊嘛，係咪 講？積木啊嘛，係啊， 係咯，積木嘛。九衝係咯，之前咪有個 news 話啲人九衝， 即係已經唔係咩喎，即係即系同埋，其实我今日睇到有篇报道咧，几正嘅，咁就话即系而家澳洲推咁多后生嘅叫财经演员出嚟，系唔系即系系咪即系等于要洗全部人脑？即系连即系以前就话啲唐人去九冲楼啦，我哋旧年都笑过啦，即系笑某人啲 friend 排头位啊嘛 ，apping 噶嘛，叫我哋祝福佢要死全家啊嘛，系咪记唔记得嗰单嘢？系咯，而家系连鬼佬都咁样做，好捻恐怖啊！真系 系黐线啊，连啲 local 都系咁，系咪受啲传媒影响？即系好似今日唔买你 can tap 买唔到咁咧？ 即系我哋， 我觉得啲传媒系有关系嘅、 啊。有啊，头唔系今日系咪系点啊？贾乐富你讲， 我想讲即系你如果留意 domain.com 嗰啲咧，嗰啲线稿啊好多噶嘛， 系咯， 啊。 但系 domain.com 啲，我哋就成日拎 domain 出嚟，我哋当睇咩？我哋当睇文汇大公咁样笑啫。但系好多人真系当圣经咁捻样噶嘛？ 唔系啊，你而家先，而家听嗰啲跌入嗰啲，话俾你听，佢啲死，嗰啲死九成，话俾你听，嗰啲死得好惨添。你早两年入嗰啲咧，有个水位喺度咧，你或者你嗰啲都仲 OK， 都叫合理价，冧咗都叫合理价钱，唔系蚀好多。 即系佢唔会蚀好多，同埋你嗰阵时嘅，即系等于你即系我同香港一样噶嘛，即系而家你搞到迟都可能，即系好似香港咁样，即系老豆按层楼俾个仔去买呢度，如果你咁呢度都可能咁发生噶啦，迟啲 呢度未系咁咯，好多都系咁 嘅。其实系咁样嘅，即系啲老人家咪 home equity 嗰度拉条嘢出嚟咯，夹唔夹？ 咁我都话你而家个息你知系几多厘啊？个供楼息你要加到去八厘至十厘系 normal 嚟噶嘛？即系如果你用咗 以前都系咁噶啦。 系啦，唔系你一睇，如果去到八厘到十厘，同而家呢个利率比系多咗几多啊？多得 double 咗啊！ 两倍几啊 ！double 咗，咁即系话你而家计条数，你以为你自己哦，你可能搵呢个五六万蚊一年年薪，你真系 间工 夹硬再供嘅时候咧？ 喂，但系你都唔记得啲人净系成日嘅计几多钱供楼，佢系唔计其他 outgoing 噶。 咪咯，唔系，仲有你其实个问题个本身同政府，即系政府就唔想个楼价冧，佢托住个楼价。个问题本身个楼价你系负担唔起噶嘛，而家系 咪咯？ 吓、啊，你个人工冇加到，唔系升咗上去嗰、那个，同埋你有一个有一条 formula 可以计得到嘅，咁就啊，我唔知今日有冇睇到咧，嗰个叫系咪叫 GRM 嘅嘢咧？就系、是、如果你想睇而家楼价系唔系一个合理或者一个安全嘅水平咧，你系用一个楼价除以呢、這个。租金一年嘅租金，你除出嚟嗰个数咧，如果譬如你如果你嗰个数系20到或者20零嘅时候咧，你系 叫合理， 好安全，安全即 系 啦，吓咁、啊啊、但系如果你但系而家你睇嗰啲楼价同个租金嗰、那个 嗰、那个比嗰、那个比咧，三十几、四十几都有啊！ 如果唔系，点会有 negative gearing 啫？系咪先？即系 嗱，三十几、四十几系咩咧？即系话咧，你嗰层楼咧系要卅几年咧，即系你如果你唔买楼去租楼，系可以租三十几年， 系啊， 咁嘅意思系啦，系啦，即系你用租俾一年，我俾几钱租，咁我系可以譬如你如果三十个 index 系三十个，或者话我三十年嘅租金，即系三二十零，即系佢嘅就话咧，睇翻历史嚟讲咧，喺二十到 around 二十呢个咧系安全嘅，二十至三十都系叫合理区域嘅，咁去到三十楼上咧就系危险区域嘅，去到四十楼上就系一个泡沫嚟嘅，咁而家睇翻咧系好多系泡沫嘅，即系你可能买层楼100万咧，你收个租收到好收到可能四五百蚊一个礼拜嘅啫嘛， 系啊。你唔系咁咁讲啦，即系其实呢个你话即系租廿年，咁其实你一般按揭嚟讲，譬如你交租同埋供嘅话，差唔多嘅话咁计，即系你常识都真系买捻咗佢算啦，因为你供完系你噶嘛。但系你差咁多，咁你买嚟做乜咧？系咪先？ 唔系，譬如你去到卅几四十嘅话，即系话你如果我层我唔系买楼，我就系我可以租四十年楼啊嘛。 系啊。 即四年，但系你唔好忘记仲有一个就系话你 有洗费噶嘛，你自己 系啊， 买间屋翻嚟好多洗费噶嘛， 唔系同埋你如果我租楼嘅时候，我有笔钱喺度噶嘛，即系譬如嗱，如果我当我有100万，我呢100万我唔系去租楼，我唔系供楼，我买咗间唔系买间楼，我而系租楼周楼嘅时候，咁你每个月入息仲有剩，嗰啲入息系都可以有 generate 一啲 income 噶嘛，攞去投资，都有其他 alternative 噶嘛，我本身 choice 去，如果你买层楼你就死咗噶啦嘛，系咪先？即系话你冇余钱噶啦嘛， 你买。你买一层楼咧，好多 fixed cost， 你起码你管理费、差饷、地税，你要整啲嘢咧。你租嘅话，你唔啱掉咗佢啫嘛，或者叫业主整啫嘛，系咪先？你少好多呢啲使费啊嘛。 系啊，同埋你啲嘢样样年年加，你啲咩水电杂费、管理费年年加，啲人唔打呢条数噶。 咩啊？ 即系佢就系计今日几多钱管理费？喂，大佬，咁之后唔会加噶？ 喂，其实咧，即系阿 唔系啊。喂 ，sorry， 打住 你，你讲，系咯，讲。 而家嗰啲人咧，即系啲人咧，成日觉得即系今日唔买，听日系会办唔到啊！ 走宝执书行头， 唔系即系佢就系啦，买唔起啊！即系如果我而家计条数，今日买得起嘅话咧，如果我今日唔买，听日系买唔起，因为点解咧？呢度嘅人工加幅咧系好少嘅。喂，睇到个楼价系咁升。年年即系过月系咁升，佢终于有一日忍唔到咧，会冲入扑入个市度，可能佢阿爸阿妈又借又升，卡借晒啲钱出嚟冲入个市咧。嗰阵时咧就系即系爆煲嘅时间嚟嘅，好多时都系咁样。即系当全世界嘅人都觉得个楼市唔会再冧嘅时候，嗰阵时就 系 一个 爆煲，即系好似嗰阵时金融风暴咁样，又系咁。 啊， 唔系，即系呢个叫做其实你讲紧呢个加拿大已经开始爆啦。加拿大一来就系间。按揭公司就顶唔顺啦嘛，爆啦嘛，系咯，同埋就而家加拿大银行咧，因为我有啲熟人系做 mortgage broker 噶嘛，咁都开始借 unsecured loan 咯，开始当财仔咁样，同埋屌最近有人嬲我搞 private funding 啊，我真系材料有味嘅，即系呢啲咁嘅钱，屌呢啲咁嘅钱， 未之前加拿大未有个人又系搞呢啲 private funding， 跟住唔见咗好多钱啲人。 屌我咪 send 咗俾你咯，屌你唔好踢爆佢啲 PM 啦，俾人拉噶大佬呢啲嘢，系啊最近。 喂，讲起你呢啲 crowd funding 咧，你知唔知最近澳洲出咗个叫 Break X 啊？ 咩嚟噶？讲下。 啊，你唔知啊 ？Break X 咧，即系话咧，有啲人咧，你冇钱买楼嘅，即系类似 private equity 咁，跟住咧你就 集资买楼。 集资买楼，但系好顶瘾噶。佢讲到咧话，哦，你一年咧唔知咩一个礼拜几蚊，你就去做业主，好似好爽咁啦。但系佢又唔讲咧，咁你间公司咩背景？咁啲资产系放喺边？喂，顶你！如果佢嗰间公司系放喺海外嘅，咁随时都立走晒啲钱。 唔系啊，你系好捻吸引啊，但系签约嗰人又唔捻睇条款咁样啫嘛。 系 啊，后你班友唔睇条款。 唔系呢啲会唔会系即系前嗰几年一路积落嗰啲楼咧？而家揾一个方法去转，即系将嗰个 visit 转嫁俾呢啲友咧？类似嗰阵时雷曼债券啊，或者嗰阵时咩金融发烧嗰阵时嗰啲 分拆再上市。 唔系，即系佢嗱，佢就而家个楼个呢个楼又价好贵咧。嗱，你买嘅人你又买唔起，佢又唔想刮，即系佢唔想拱大堆楼出嚟。 俾你班友即系夹低个价，佢咪将佢好似变咗咁集，你觉令到你觉得好少钱可以买到，嗰啲人就个个都走去买，佢咪甩咗身咯。 佢唔系买间楼，佢系一个基好似基金形式 啊 嘛， 佢系 好似 REIT 咁样。 佢唔系啊，即系你咁讲啦，佢系似度假屋咁样。你知以前尖沙咀嗰啲度假屋骗案咁啦，即系话你同我即系用一个好古老嘅香港讲法，你供我哋我哋而家咧就呢个叫地产会。咁咧，你供呢个会咧就可以，即系呢个你长住又得，短住又得，得闲住又得。咁其他即系嗰啲咁嘅公用设施啊、厕所啲啊分嘅。佢又讲得好好听，呢个叫 communal space， 即系我哋 share 呢样 share 嗰样，我哋都有 schedule 噶。即系咧二四六咧就呢班牟利啊负责洗厨房，你哋啊洗厕所。 唔系佢唔系咁样啊！呢个 BrickX 咧 ，BrickX 咧即系佢，譬如你 Darlinghurst 买间屋80万。咁咧，佢就将呢个80万咧，就譬如拆咗做10万股，咁跟住俾啲人咁样 invest 入去。嗰啲佢唔系住啊，佢话佢每年你有个回报系4.5% 噶。 咪正啊，真系。 唔系咁啊，即系其实咪系咪即系证即系呢个证券化咧？类似咁样，即系你好似买股票咁啫嘛，你又唔可以，你冇咁嘅资本开间公司啦，咁你就将佢全部斩咗，可能 做碎股。 啊，咁你有股东嚟噶，咁你又买唔起一间屋啦，咁而家你可能你俾好少嘅钱，你叫做名义上我都系个业主，可能占几多万分之一嘅业主咁样系咪？ 喂，阿猫姐啊，即系呢个咧，即系老千有样睇咧，我睇紧呢间嘢嗰啲叫贴嗰啲相咧，真系成班鬼佬老千， 系咪鬼佬老千？你觉得好困人啊？我觉得 咩好鬼佬老千 feel 啊，真系。 跟住喺电视卖晒广告做几日，你知唔知啊？你哋冇睇电视，我成日睇嗰啲 current affair 嗰啲咧，成日睇咧，都买啲帮啲公司卖广告。 哇，佢开呢度真系，哇，即系100蚊可以入股。 系咯，系咪？嗱，你睇到系咪好吸引啊？如果你鬼佬你， 我得翻千几人走去入间 two bedroom 嘅 Bondi apartment 咁样，1243个人，每股可以96蚊咁样。即系集资走去炒楼，黐捻线，即系佢系咪 cap 水 cap 到斩件几百蚊都要奶你咁样啊，大佬？ 唔系啊，呢个我闻到系一个呢、這个爆煲之前嗰啲系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出嚟噶，逢系你试下 古灵精怪嘢， 系啦，即系点样呃钱 咩嗰啲 fuck 金蟬退壳啊嘛，即系。以前即系炒楼 hold 咗楼嗰啲，佢点样放嘅咧？即系你啲股票咁啫嘛，你炒高咗个价，你唔可以一嘢卖噶嘛， 要出货啦，要出货啦， 吓层层出噶嘛嘢，你要吸引人买咗先得，你唔可以抌啦出嚟，我炒到嗰个高位出嚟，咁你咪拱冧翻个价咯。如果你突然间你可能 hold 咗好多楼，你拱出嚟咪使冧个楼咯。咁而家就要咁样慢慢渗出嚟。 系会其实系咪会唔会系嗰堆友想出自己啲货咁样用呢条计咧？ 系咯，唔系佢咪将佢包装我。我都话都好似好似咩攞去金融海啸咁，佢将个 注入去第啲嘢度，系啦， 包装咗一大嚿嘢，然后咁样卖出嚟，咁你就唔会懂冧咗个实体嘅楼价嘛？你明唔明啊？个楼价冇跌到啊嘛，但系佢又可以卖出去， 唔系佢 即系可以放咗俾你。 佢无啦呢度咁，即系执几呢度执几嚿，嗰度执几嚿咁咪。咁咪 發？我覺得你真係有買到件實物都好喎、啊，又我驚佢係撲街到咧，係笠咗啲錢走喎、 啊。睇下先，個 founder 做咩嘅？個 founder 係屌我呢啲，擺明金融騙子，唔使諗，全部金融騙子， 金融騙子， 成班 房係。唔系好多呢啲新闻就开始闻到落味噶啦，话你听过吓、 啊。哇！我真系 what the fuck 啊！呢单嘢真系，唉，哦 ，UBS 出嚟啊！ 你未听过呢间公司咩？ 屌，立呢啲都唔系叫 fine， 喂 ，what the fuck？ 佢叫自己做 fine tech 啊，唔卵系啊！呢啲唔系 fine tech 咯，仆街！唉，真系黐卵线。同埋嗱，即系我哋话，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其实 UBS 嗰啲都话呢个叫做房地产澳洲嘅澳洲嘅 housing boom 已经去到尽头啦。你同埋其实我都喺个 group 度 post 咗一单新闻，即系卖国 broker 之手啦 ，CBRE 啦，旧年就 profit 集，即系 Q1 系咪 ？Sorry。旧年 profit 跌 20% 啦，同埋 McGrath 咩喎 ？McGrath 股价插到呢个叫 插水， 即系今年开头90蚊一股啦，而家几多钱一股？等等啊，同埋哇， 咦，唔係喎，呢個做乜？唔知，總之就係插水咁樣咯，係咯。咁你其實我哋舊年都講過話 McGrath 係等撲街噶嘛，係咪啊？ 係咯 ，McGrath 本身係廢噶嘛。 咩正啊？就係啊，佢。是啊，即是他这个叫今年年头的时候还是九毫子，现在屌今天是六毫子，插到这样。是啦、啊。那就是啦、啊、是啦、啊、那就有没有看另外一单生，有没有试过上网买东西，其实。 好多时候都有的啦，以往 eBay 那些啊。 金飞啊，是即系会搣甩埋嗰啲啊。 哦，间中啦都有嘅， 间中有啊。咁就即系其实上个礼拜尾咧，有条友仔咧，咁真系戆居喎。佢嘅有嘅揸架 Audi R 八，咁就20几万，跟住之后上登上网卖，咁俾条咁嘅黎巴嫩仔咧，即系话中东仔啦。搵咗出，即系喺其实喺边度啊？喺爆胶，喺爆胶啦嗰度，唔系好远嘅，系啦。咁就搵咗出纸， 扮买家咁啊，扮买家约佢出嚟咁啊， 扮买家约佢出嚟，跟住之后揸下咧，就搵啲枪指住佢，系啦，咁唔知真枪定假枪啦。咁就抢 Q 咗佢嘅车，系啦，咁就抢佢嘅车，咁就喺Military Road 啊嗰度啊，咁啊横冲直撞啦，冚咗几架车咁样啦，跟住又同呢个系喺 Harbour Tunnel 啊。在呢个叫桥嗰度啊，同即系同埋 M2 嗰啲就同差佬就即系碾过咁啦，跟住后屘差佬都捉唔到佢啦，因为太多车啦，系啦。咁之后后屘之后第二日咧，咁就喺 Auburn 啊发现咗揾翻架车咁样咯。咁你就其实你哋有冇睇《树大招风》啊？ 冇啊， 冇啊， 冇啊！你觉唔觉系？单嘢搞得太，即系原本谂住偷咗架车，跟住拆咗佢，或者即系叫烧装咁咧，咁都系玩得太癫，跟住之后，跟住之后系单嘢黄咗，佢出唔到货，咁有咁嘅可能性。 唔系佢想攞，即系想攞架车去玩嘅系嘛，即系唔系谂住攞偷咗架车噶嘛，因为你好难呢啲车好难出噶。 揼散 咩拆零件啦，可能咩拆零件啦， 揼散佢出到嘅，揼散佢好易出嘅。 咪拆零件咯，即系好似嗰啲以前啲大圈仔咁拆零件咯。 咁嗰阵我喺加拿大，我都识好多人咁样，即系揼散架车佢。唔系我觉得系即系单嘢黄得滞咧，冇人敢接零件啊。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呢啲屌，而家啲咩尤其啲咩死人 R 八嗰啲咧，屌你有几多个 R 八啫？你无啦突然之间就 R 八零件咁样， 所以我咪话好难出到咯呢啲车，你数埋可能数埋手指脚趾就数到，澳洲几多架咁啊？ 就系系都知边度嚟噶 啦， 咁啊，我唔系我有阵时我卖啲咩啲车嗰啲嘢咧。都有咩噶？都有啲即系，其实你要睇呢条友叫咩名噶。一见到系回狗名嘅话，就唔理噶啦。系啊，因 为啊，喂，讲起就系、是、啊，讲起，因为即系好耐之前咧，有个朋友咧就系即系买车啦，咁佢又买啲二手车啦，佢又唔系好识啊，咁佢系谂住买啲 Corolla 嗰啲嘅咧，嗰啲即系点啊？即系。通常嗰啲揸 Corolla 嗰啲嘅，谂住斯斯文文或者系一啲 啲老母，啲老母 系 啦，毛 啊，咁啊，咪呢个正路嘅，咁你其实咧，卖你买手车，佢即系佢喺网上买咧，佢走去搵咗一间，佢我问佢喺边，喂，佢买即系佢买一架车濑嘢，中意就系买，即系原来嗰个车系冚过，即系吓个底盘系焊过，成架车根本就唔系即系撞散过嚟，根本就系佢唔知佢走去买，佢买咗之后我问佢喺边度买，佢话喺佢唔知 Auburn 啲会。区即系佢试车嗰时喺嗰个区啊！我顶，你睇下区你就唔可以买嗰啲车啦。你买车嗱，去咗啲咩有钱佬区啊、北岸啊嗰啲有卖二嗰啲车咧，嗰啲系 OK 嘅，信得过嘅。如果嗰啲你知佢喺边度住噶嘛？约佢试车啊嘛。 唔系讲笑，我试过有朋友咧去 Lacamba 买架车嘛，买架二手车 Lacamba 啦。跟住咧佢试架车，佢中意之后咧，跟住知唔知个 seller 话个 engine 唔爆噶嘛？ 唔正， 我就话我啲咁嘅区，所以你去嗰啲咁嘅垃圾区买，即系如果你买手车嗰啲车主个或者嗰个车嘅喺个地方系啲垃圾区，你真系小心啲咯，唔使去啦。 佢搞笑，佢话我买架车，你 engine 唔爆即系咩意思？ 咁呢个 friend 点？咁呢个 friend 点？ 咁咪唔买咯，梗系佢见到好平啊嘛，佢 advertise 好平噶嘛，跟住正常嗰架车譬如佢10000蚊嘅，点解3000蚊咁平？咁梗系试下噶啦，跟住然后佢话 engine 唔爆，黐线。 唔系，你系啊，你都讲得啱，即系我有阵时我买嘢咧，譬如咧啲太恐怖嘅区唔去，我费事系骗局嚟嘅，即系叫我嚟，跟住之后你打晕我咁，系咪先？ 喂，我正话想问翻你个 N G 唔包啫，嗰个 N G 唔系卖嘅，系卖架车俾你啫，系嘛？ 系啊， 嗰个 N G 之外，讲佢试佢试车。佢试车佢试咩车啊？你冇 engine 我 知啊，架车冇 engine 噶系嘛？架车我唔知佢点啦，总之佢嘅 engine 好顺，我觉得好奇怪啦。咁试得几好啊？咁想俾钱嗰阵咧，佢话我哋净买个壳噶 ，engine 唔包咁咯。 喂，咁其实 可能真噶，可能佢真系，因为有啲人可能佢买车就自己，因为呢度好嗰啲车房咧，呢度好多车房系即系好高技术噶，呢度可以你配啲 man 子佢帮你搞晒噶嘛，你可能我净系买个壳俾你都唔出奇噶噃， 抬计啫嘛， 系啊，系抬嗰 啲啦， 系啊， 抬 但系我觉得好搞笑，有乜理由买架车唔包 engine？ 有噶，屌加拿大都有噶。 今日算有良心啊！屌佢原来屌翻我就买四个碌俾你嘅啫，你拎四个。 佢算好噶啦，佢起码佢俾钱之前讲俾佢听，如果俾完钱跟住拆咗个 engine， 跟住仲死。 唔系就系总之咧，即系其实上网买嘢咧，都系即系都系即系。去啲好啲嘅區度買算，即係頭先，即係你買車嗰啲最好嗰啲咁嘅阿婆車，你買二手車啲咁嘅阿公阿婆揸嗰啲車一手係啦，即係因為嗰啲老嘢咧揸車咧， 我聽過有騙案，你知唔知啊？就算你喺好區都有騙案㗎。 點樣騙案？ 啲人叫你轉錢俾佢先咯，過咗數之後跟住就不如飛咯。 哦，系啊，听好多 啊。咁你戆居啫，你转转边佢，通常都系你嗰啲，譬如买车或者买啲嘢都系一手交钱，或者你去攞都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啦。 你俾 bank check 佢咁样噶嘛，俾 bank draft 佢咁样噶嘛，冇人叫你。 系啊，你一系俾 bank check， 一系你千祈唔好转钱俾佢先咯。好多听过好唔少呢啲啊，有啲喺金车 eBay 买嘢都系咁啦。 其实我试过转钱俾人买车嘅，只不过我同个 seller 一齐，我话我唔捻出 bank check 俾你，因为。我同佢同一间银行系啦，咁就话我即时转俾你算啦，系啦。 哦，即系如果佢譬如你即时转有张 receipt， 佢即刻俾架车你，我觉得 唔系，唔就系即时转，跟住之后即刻签咗转名，跟住之后我咪即刻攞架车翻屋企。 咁系 OK 嘅， okay. 但系有啲唔系噶嘛，叫你翻屋企转咗钱俾我先啦，咁咧你听日嚟攞啦，咁噶嘛？ 边有咁蠢噶？ 边个咁戆居嘅人？ 有呢啲人噶，有噶，鬼都有嘅。跟住 complain， 跟住话点样攞翻啲钱啊？ 冇得攞，啲黐线嘅。 有噶，你未见过？ 唔系，其实， 其实咧就咁嘅，睇下你好唔好彩咯，都唔一定攞唔翻嘅，你可以 came back 嘅。如果你譬如 same day 你即刻去禁停佢咧，有时有得救嘅，睇同埋睇个 manager 帮唔帮你咧。 嗯，但系你知啲 manager 好多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啊 嘛，好仆街，好仆街啊！ 唔系喎，你俾 cash 点样禁得停啊？你俾咗钱佢揸住嗰台 cash， 依分啊，依分 transfer 啊！你一俾钱佢唔系即刻转过去第二个银行噶嘛？系啊，我讲嗰啲 electronic transfer 嗰啲啊。 OK， 系啊，系啊，有时就做到，有时做唔到咯。咁你睇下你好唔好彩咯，呢啲嘢就。 唔系我有个 friend 系咩咯？我有个 friend 系求婚失败，跟住卖自己只戒指喺呢度嘅 North Sydney， 咁跟住之后呢条友去即系已经叫佢喺公司度交收噶啦，系啦。咁跟住之后，但系条友仔啊，摆明系做佢啦，即係佢明知佢公司有閉路電視咁樣，但係佢戴曬帽啊，笠曬褸啊，佢俾咗張假 bank check 佢困咗佢咯。佢即知我 friend 點樣做呢單嘢咧，就係同嗰個求婚戒指嗰個 insurance 嗰度咁 claim 翻咯，最主要係係啊，但係搞咗 求婚戒指都係 insurance 嘅，係啊， 但係搞咗好耐呢單嘢，佢話即係係咯，咁啊，仲有冇嘢講？冇啊，收皮啦，係啦。 今集都好比较短啲啦，系啊， 其实都唔系好知讲咩咁集，所以就系啦，节目时间到呢度啦，咁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好啦， 拜拜， 好，拜拜。